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现速度波品第5-3。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众宝言事，复持种种上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经须臾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几许福。报告乔世家，我还问汝，当随意答。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原事，其量高大依于刹那广简高半，复持种种天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报告乔世家，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此，无量无边。复次乔世家，至此一事，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言事，其量高大依于善那广简高半，如是充满亦展不周，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3000大千世界，皆持种种天庙花幔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世家，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此，无量无边。复次乔世家，至一3000大千世界，假使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各于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 以妙七宝，气苏都波。种种真气，兼杂岩石，其量高大，异于山大，广简高半，各满三千大千世界，众无空隙，皆持种种天妙花曼，乃至灯明，尽其形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如是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世迦：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此，无量无边。时天地誓，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则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假使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各于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七宝气苏都波，种种真奇兼杂岩石，其量高大异于山那，广简高半，各满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终无空隙，各持种种天妙花曼，乃至灯明，或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世诸有情由此因缘得福多否？佛言：甚多。天地誓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众报言事，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经虚于情，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获福聚，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何以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总摄藏一切善法，所谓摄善业道，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三解脱门，若八解脱，九次第定，若五眼六神通，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断界，乃至无为界，若四圣地观，若十二缘起观，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若一切智、道相智、 一切相知。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摄入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真实法印，亦是一切声闻独觉真实法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于此中学，以正当证无上菩提。一切声闻及诸独觉于此中学，以正当至涅槃彼岸。由此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众报言事，扶持种种上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成计。诸于福聚皆不能及。第三分称扬功德品第六之一。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众宝言事，扶持种种上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成计。何以故？乔释迦，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承办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承办布施等五波罗蜜多，亦能承办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能承办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能承办断界乃至无为界，亦能承办苦集灭道圣地，亦能承办三十七种菩提分法，亦能承办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承办八解脱、九次第定，亦能承办三解脱门，亦能承办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能承办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能承办五眼六神通，亦能承办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能承办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能承办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能承办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亦能承办声闻、独觉及无上乘，亦能承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 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中报言事，复持种种上妙华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前所造苏都波福，彼此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小释迦，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在展不周人中住者，即此世间佛法僧宝，常不灭没。有此因缘，世间常有十善业道。若此定律，此无量，此无色定。若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刹帝利大足、婆罗门大足、长者大足、居士大足。若四大王种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若声闻、独觉、无上大乘。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若诸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类。如是盛世，常不灭没。尔时，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所有四大王种天，乃至色九顶天，同声共白天地誓言：大仙，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令一切恶法损减，善法增益，亦令一切天众增益，诸阿苏罗朋党损减，亦令一切佛法僧眼常不损坏，亦令一切佛法僧种常不断绝。大仙当知，由三宝种不断绝故，世间便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广说乃至，亦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有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有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有声闻、独觉、菩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是故大仙，常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而使佛告天地誓言：乔释迦，如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 若阿素罗即恶朋党，岂如是念？我等当与诸天战争，而使汝等诸天眷属应各至诚诵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使阿苏罗即彼朋党所起恶心即皆自灭。若诸天子或诸天女五衰相现，起心惊慌，不畏迅末，堕诸恶趣，而时汝等诸天眷属应助其前，至诚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使彼天子或彼天女闻此般若波罗蜜多善根利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生净信故，五衰相末，身心安稳，设有命中还生本处，受天富乐，倍胜于前。所以者何？闻信般若波罗蜜多福利大故。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或诸天子及诸天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经其耳，善根利固，定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三世诸佛及诸弟子，皆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正当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余意般涅盘界。何以故？乔氏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摄一切菩提分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皆具摄故。十天地士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是一切咒王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灭一切恶不善法，能满一切殊胜善法。儿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何以故？乔氏家，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便有十善业道，若施戒修，若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若诸菩萨摩诃萨行，若佛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氏家，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有菩萨摩诃萨，依菩萨摩诃萨有十善业道，广说乃至有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有声闻独觉菩萨即正等觉出现世间，譬如一阴满月轮故，耀星山海皆得增盛，如是一阴诸菩萨故，十善业道广说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功德药物皆得增盛， 一切人天，声闻独觉，有学无学，贤圣星辰，义德增上，一切菩萨及诸如来应证等觉，诸山大海义德增上。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未出世时，唯有菩萨摩诃萨众具大方便善巧力故，为诸有情无导宣说是出世法。所以者何？世间所有人乘、天乘，若声闻乘，若独觉乘，若无上乘，皆从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善巧而得成办。菩萨所有方便善巧，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方便善巧力故，能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能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得32大实相、80随好，不堕声闻独觉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摄受菩萨受量圆满，众聚圆满，净土圆满，种性圆满，色力圆满，乃至证得一切之智。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得成就现在、未来、是、出世间功德胜利，使天地事即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成就现在、未来、是、出世间功德胜利？佛告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现在不畏一切毒药、厌倒、咒术之所伤害，火不能烧，水不能溺，诸刀杖等亦不能害，乃至不畏404病之所妖魔，唯除先世定业亦熟，现世应受。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遭官事、冤贼逼迫，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知其所，终不畏彼欠罚加害。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德势力法令而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御制国王、王子、大臣等处，至心诵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必为王等欢喜问讯，恭敬供养。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与有情不离慈悲喜舍心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诸如是等所有现在功德胜利。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生处常不远离十善业道， 若世界修，若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不堕地狱，旁生鬼界，除称愿力，往彼受生，与诸有情作扰一事，随所生处常具诸根，形貌端严，知分无缺，永不生在贫穷下贱、工商、杂类、图快、渔猎、盗贼、欲利、旃陀罗家、不结梭家、须达罗等诸彼会族，多生有佛严净土中，莲花化生，不造众恶，常不远离，迅疾神通，随心所欲游诸佛土，亲近供养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听闻正法，如说修行，见此正得一切之智。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得成就主如是等所有未来功德胜利。是故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是出世间功德胜利，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离者，应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为方便，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得赞舍。儿时众多外道凡至，欲求佛过，来意佛所，时天地事见以念言，今此众多外道凡至，来去法会，似求佛短，将非般若流难事也。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邪途复道而去。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众多外道凡至，摇身敬礼，又扰世尊，复道而去。时舍利子见已念言：彼有何缘，是来还去？佛知其意，告舍利子：彼外道等来求我师，由天地事诵念般若波罗蜜多，令彼还去。舍利子：我都不见彼外道等有少白发，唯怀恶心，为求我过来至我所。舍利子：我都不见一切世间有诸天魔及外道等有情之类，说般若时怀被恶心来求得便，可以过。舍利子：由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天众，若声闻独觉菩萨佛及一切具大威力龙神要察 阿苏罗等皆共守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令邪途未作流难。何以故？舍利子，是诸天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威力生故。又舍利子，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菩萨、诸天龙神、药叉、阿素罗等，皆共守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令邪途未作流难。何以故？舍利子，彼如来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威力生故。儿时恶魔切作是念，金佛四众前后围绕，欲色界天皆来集会，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定有诸天菩萨亲与佛前受菩提记，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我当往至破坏其眼，作是念已，化作四军，奋威勇锐，来诣佛所。时天地士见已念云：将非恶魔，化作四士，欲来恼佛，并与般若波罗蜜多而作流难。何以故？如是四君，言是疏利、摩揭陀国、引坚大王四种圣君所不能及，乔萨罗国圣君大王四种圣君亦不能及，揭比罗国施种大王四种圣君亦不能及，吠舍离国素瞻比王四种圣君亦不能及，吉祥毛国朱利士王四种圣君亦不能及。由此观察，如是四君定是恶魔之所化作，恶魔长夜四求佛短，坏诸有情所修圣事，我当诵念从佛所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彼恶魔复道而去。时天地士念已，便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是恶魔复道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力所逼故，而时会中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俱时化作诸妙天花及香幔等种种工具，永身空中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同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久住，随者何？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间留步，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佛国亦复如是。由是因缘，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圣行亦可了之。随诸方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敬信心书持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圣福。 儿时佛告诸天众也，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间流布，当知是处佛法僧宝，常不灭没。广说乃至随诸方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净信心殊持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圣福。使诸天众复各化作诸妙天花及香幔等，而散佛上，崇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一切恶魔即彼眷属不能得辨，我等天众亦常随诸勤加守护，令无损恼。随者何？我等天众尊重法故，敬彼如佛或如世尊所众弟子。使天地士复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非少善根能办此事，定于先世无量佛所多集善根，多发正愿，多供养佛，多事善友，乃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诸佛一切之智，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般若波罗蜜多，当学诸佛一切之智，何以故？诸佛所得一切之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起故。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皆从诸佛一切之智而得起故。所以者何？诸佛所得一切之智，不异般若波罗蜜多。一切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一切之智。诸佛所得一切之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无二，亦无二分。儿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神甚其稀有。儿时俱受庆喜白佛言：世尊，何缘如来应证等觉，不广称赞不施等五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名字功德，但广称赞第六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功德。佛告庆喜：第六般若波罗蜜多能与前五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尊为道，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功德。不辞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布施，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明真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否？庆喜答言：否也世尊，否也善事。报告庆喜：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乃可名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故我说第六般若波罗蜜多 能与前五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尊为道，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名字功德。儿时庆喜复白佛言：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佛告庆喜：以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应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以何无耳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应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佛告庆喜：以色乃至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应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儿时庆喜复白佛言：云何以色乃至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应修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佛告庆喜：色色性空，乃至一切相智一切相智性空。何以故？以色乃至一切相智性空与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无二无二分故。庆喜当知，由般若波罗蜜多故能回向一切之智，由回向一切之智故能令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究竟圆满。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布施等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尊为导，故我单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譬如大地以种散种，众缘和合便得生长，应知大地与种生长为所依止，能为建立。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所回向一切之智，与布施等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所依止，未能建立，令得生长。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布施等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今者如来应证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犹未尽。所以者何？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则为摄受一切佛法。由此因缘，世间便有 十善曰道：若施戒修，若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若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若刹帝利大祖，乃至居士大祖，若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若于世间一切盛世，无不出现。儿时佛告天地师言：乔释迦，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悲过。乔释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禁锢。乔释迦，无意不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而为供养。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前说功德胜利。何以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无量殊胜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如佛。何以故？受持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上道故，决定去向佛菩提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无穷尽故，超诸声闻独觉地故。乔释迦，声闻独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彼此善男子、善女人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超过一切声闻独觉下列心想，与诸声闻独觉乘法终不称赞，于一切法无所不知，未能正知，无所有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至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说获得现在未来无量无边功德胜利。时天地士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而时佛告天地师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读诵，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 尽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皆来集会，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敬重法故，皆来集会，以天威力令说法师辩才无滞，设有障难不能折断。乔释迦，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而为供养，于现在世当获无边功德胜利，魔及魔君不能恼害。不辞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四众中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步，不为一切论难所服，所以者何？彼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又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具广分别一切法故，为善法、非善法、有记法、无记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共法、不共法、声闻法、独觉法、菩萨法、如来法、诸如是等无量无边差别法门，皆入此设。又有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善诸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都不见有能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论难者，亦不见有所说般若波罗蜜多。以是故，乔释迦，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不为一切易学论难之所屈服。不辞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常不惊不恐不怖，心不沉默，亦不忧悔。所以者何？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惊恐乃至忧悔。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辈欲得此等现在无边功德胜利，当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得赞舍。故此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应一切智智心，用无所得为方便， 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扶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菩萨、独觉、声闻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凡、人及非人、阿苏罗等之所守卫，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最胜无断辩才，于一切时能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常无懈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菩萨殊胜神通，游诸佛土，自在无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一切外道议论之所降服，而能降服外道议论。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未来无断无尽功德胜利，应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扶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以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是处观礼读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所有净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猪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读诵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饶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一摄法师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基于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苏罗等常随拥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恼害，唯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赎或转重恶现世轻受。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大威神力，或如是等 现世种种功德胜利。为诸天等以发无上菩提心者，我以佛法以得殊胜利乐事者，敬重法故，常随守护，增其势力。为过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法无上正等决心，恒为救拔诸有情故，恒为成熟诸有情故，恒为不舍诸有情故，恒为利乐诸有情故，比诸天等亦复如是，由此因缘常来拥护，令诸灾横不能侵恼。卷第502。